大娘，大娘， 你叫俺见见任局长吧。 大娘，任局长今天应接待了134名上访者，嘴皮都快说破了，刚才还差一点晕倒。大娘，你就可怜可怜任局长吧。 大娘，那是来上访的吧？ 你是？ 我是任长夏。 任局长啊！ 大娘，大娘，大娘。坐下，咱娘俩慢慢说啊。 任局长，任局长，都快晚上11点多钟了，你还没休息呢。 没事，小丽儿，你先下去。 可你身体…… 没事，没事，去啊。 哎呦！哎呦！ 大娘， 任局长啊！哭啼啼叫一声任局长，我家住白沙湖畔宋家庄。刀火在儿子媳妇双双把命丧，把命丧啊！撇下 恳求你连一连地下的冤魂，学一学老婆我天大的 说声对不起呀、对不起让恁老保守了啊。

到一难成疾，没想到你清心生出一见比比见，惊得孙山惭愧的为呀，愿自己能自容，能快则快，毕竟是父母的心肉，儿女的眼，开出一个生意去哪，幸福难啊！

去的成绩再接再厉，把我们的公安工作搞好，把我们的治安工作搞好，给大家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。可这北女 闺女上海北，不光代表俺惠民，也代表等奉几十万百姓的心呐、只有你才配领受这块碑，你是咱等奉的女包公，是俺老百姓的大青天呐！ 青天呐、青天呐、 可俺羞愧将

争光啊。妈没有白疼你，我的好闺女 姥姥。 不该呀，万不该你。